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冰城哈尔滨。上月底，我和朋友杜文凯去冰城哈尔滨旅行，这是我去过的最冷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哈尔滨是中国最北的省，黑龙江省的省会，它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哈尔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城市，那里生活着满族人、朝鲜族人和回族人等中国少数民族，也生活着俄罗斯人、犹太人等外国民族。当你走在哈尔滨的街上，你觉得自己不在中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一个世界城市。哈尔滨有一条著名的步行街，叫中央大街。这条 1.4 公里长的大街是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街的两旁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于是这条街也被人称为欧洲建筑博物馆。哈尔滨有很多教堂，包括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教堂，是中国东北教堂最多的一个城市。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教堂是圣索菲亚教堂，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是游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它的洋葱头告诉人们它是俄罗斯人的作品。据说哈尔滨人觉得西方的建筑太多了，为了给哈尔滨加上中国特色，市民就捐款建造了一座佛教寺庙。这座寺庙叫做极乐寺，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哈尔滨的冬天非常冷，我们去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晚上气温有-20多度。为了防止变成雪人，我穿了大约10件衣服。早晨起来后，光是穿衣服就把我累死了。有的人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哈尔滨？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哈尔滨，才可以欣赏到它的美丽。换句话说，去哈尔滨主要是为了看它的冰和雪。哈尔滨每年冬天都举行雪雕博览会和冰雕节。在雪雕博览会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雪雕，有北京天坛，有巴黎凯旋门，甚至有非洲大瀑布，有跳舞的人们，有神话中的怪物，还有抽象的物体。这些雪雕的作者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有学美术的大学生， 也有普通的哈尔滨市民。欣赏雪雕是一种享受，但是一定要戴上墨镜，以保护眼睛。白天适合欣赏雪雕，晚上就比较适合欣赏冰雕了。冰和雪都是固态的水，但是它们的外形完全不一样。冰雕就像玻璃一样透明和光滑，有些冰雕里面放着彩色的灯，晚上五彩缤纷的冰雕像梦幻一样美丽。我们看到了冰做的长城、故宫和兵马俑，还有我们最喜欢的滑梯。冰做的滑梯真的是很滑很滑，从上面滑下来非常刺激。另外，哈尔滨还有中国最好的滑雪场，美味的红肠和哈尔滨啤酒，以及热情友好的哈尔滨人。哈尔滨的特点说也说不完，我代表哈尔滨人欢迎你的到来。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